办了两条宽带。 你疯了，家里几套房你心里没点数吗？ 联通宽带买一条送一条了，一条咱家用，一条孝敬咱爸妈，还能享受5个手机号码，全国流量不限量，每月只要239。 详询10010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这里等候多时。我是你的 DJ 麒麟，手里的榜单是刚刚出炉2018年第35期中国榜 Top 40。 啊，感谢各位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转帖和评论。接下来我们从第40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到最后的冠军 Number One 呢。第40上榜3个星期，这个城市，这个县啊，这个古都啊，古城，各位去过没有？我大概10几年前去过，非常有它的味道。据说呢，这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时期古代县城的原型，它拥有27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民谣歌手的心中，它会流淌出怎样的旋律呢？本周第40上榜3个星期，赵照作词作曲并且带来的《平遥行》。 花瓣被风吹起，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情善了意会悠长。不是今夜短，都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不是今夜短，都是明日长，一个声声响， 39位。 光很甜，你还任选，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省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就没有心动的感觉，不想下对决，再来点个前进，被想象了的夏天。 这 是一首新歌，这一次呢它没有中国风啊，没有这种甜甜蜜蜜的小新歌，玩起了校园的朋克哈，这个有一点逆生长的感觉。后弦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花很甜》，据说他现在还有组乐队的啊想法哈。 花很甜，海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信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一条内心中的感觉。不想下对决，沧海变搁浅，心被晒伤了。 38位， 醉呀清醒唱呀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唱了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唱了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唱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是我家 我们听到这是齐豫和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传歌，选择好妹妹的私房歌二。这张翻唱专辑呢，邀请中文歌坛黄金年代的十位女歌手和她们一同演唱当年最有代表性的十首歌，非常牛的企划。这首传歌呢虽然被翻唱过百遍，但是这个版本好妹妹和原唱齐豫的版本还是清丽脱俗的哈。好的翻唱有不可取代的功能性的作用，是经典传承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啊。 接着下来呢，也巧了，排在第37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太多的歌手哈、啊、来翻唱过。我们来听一下周蕙的版本《被遗忘》，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 继续往上看一下，那这首歌呢也是将很早的一首作品拿来演唱，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啊。在出道之前，在深圳打工漂泊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陈楚生的一夜。这首歌是来自他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发行了一张 live 专辑当中的作品哈、啊、七分之一的理想专辑，上榜八个星期，最高13，本周第36。 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在跳舞，这一夜危险的夜，被人群找着猎物，跟随着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哎，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命难得再孤独。 Number 第35位。 Hello， 你太浑浊，他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去火中的我，被主人笑着我，连满开都有错，被主人笑着我。 笑的我，街边的街边，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被惩罚的双手，远处燃烧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烟火一睡，这受不了人过的灵魂，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有人默默祈祷奇迹的发生，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还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我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盗取火中的我。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新歌，朱静熙、陈金涛作词，汪苏泷作曲并且演唱的《盗火》，来自他最新的专辑《克制凶猛》啊。这一回呢，汪苏泷也加入到了 EDM 的行列当中啊。这首歌《盗火》以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哈。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5期 Top 40街坊专题时段。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同一家唱片公司也是多年好兄弟啊，徐良的一首新歌，徐良跟杨威的啊，至尊宝。这是徐良的他自己的超级音乐计划的第三首单曲啊，这里面呢有中式京剧西式摇滚，看看徐良怎么玩这个魔术。 争吵 时候有地雷跟蓝湖啊蓝山处可有九头尾分开都只忘记就像谁能记得悠长啊等微凉相依偎飞越排队到海市民 I'm wanna go back to love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呢是朱星东他的最新专辑庆功版 Bonus 的一首歌曲我有三个月月友呼应之前呢我有三个朋友啊32位 就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 这首蹦蹦跳跳的歌曲这是谢娜复出之后的最新的单曲就叫那就是快乐那就是谢娜的那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5期 Top 40解放专题时段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近非常热的来自中国新说唱的大热的选手脑壳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苏丹啊现在他们在打榜的时间真的是这个效率非常的高哈本周第31位啊 就混在街头身无分文我想对过去回首直到遇见他点燃内心对梦想的追求重新找回自己哪怕再辛苦也绝不退后再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也能够轻松碾压像个儿子娃娃一样见招拆招精通变化战斗力放到最大不怕被挫折践踏战场上的速度呐喊声无限大用尽了所有力气拼命战胜我的境地我的勇气我的毅力面对一切从不畏惧他的眼里散发着战火面对着攻击漂亮闪躲燃烧自己的灵魂

129位。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许魏洲上榜五个星期的《橙色天空》，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The Time》，由他自己作曲，方文山填词，这样的一个搭配呢，令他自己非常得意啊！《橙色天空》第29位。在前不久的华歌榜的音乐盛典的现场啊，获得了年度最佳男歌手的张杰，也在现场为他带来了这首英文的单曲《Pretty White Lies》，上榜13个星期，没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恒星歌，来自他的《We Life One》这张 EP 呀、啊。好，听完了 Pretty White Lies 之后呢，听到的是 This Love， 这首歌呢是郁可唯为电视剧，就刚刚我们还提到的一位歌手许魏洲所主演的《爱情进化论》所带来的一首主题曲。 妈的回家说是幸福呢？ 再多付出和不舍，你可曾在意着？能这样就好，人海中缓缓地走入你城堡。能这样就好，和你分享开心的过和春夏。能这样就好，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可是怎么会让遗憾划过眼角。 This love， 接下来往上看一下，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呢下降两个榜位。阿朵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选择原谅》。 还会经常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泪流你的权利，不是忘记而是真原谅选择原谅。黑咖那吉那夜将自己释放，也将 第二十五位。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 汪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来自他的《果林里二十九号》专辑当中的《时代的标记》。这首冠军的单曲呢，同时也拿到了本周恒星歌上榜13个星期哈。 随着你的大地，春夏的谁在预防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征真理，可是还给这场地。吹嘘浓浓乡愁里，散乱吐着的脚印。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想起了在华歌榜的音乐盛典压轴表演的汪峰哈，带来了纪录片式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在他过往这20多年的心路历程啊，音乐之旅一网打尽哈。汪峰带着他的演唱会的原班乐手，时代的标记。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同步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5期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哈。下面这首歌曲套用1990年代非常流行时髦的平面词汇来描述，就是长相俊美的少女们带着充满青春气息和新时代生活节奏的音乐，唱出了新一代的希望。我们来听一下火箭少女101，带来这首歌，上榜第二周撞。 摇摆，管他3721，脑洞脚跟发飞，不用热场，正流行装风向，多一些新鲜的耍耍花样。洗牌，颠覆常规的想象，怪兽复活都要红的发烫，再循环绕向，会形状或形状的生活电话。 上榜3个星期，本周呢升了7个榜位，来自吴亦凡全创作的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眼半笑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动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 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请看我肩膀。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Number 第二十二位。 听到这首歌呢，是魏无萱的为一部台湾本土播的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叫《晒伤》啊。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词曲可以看到好久不见的白安啊，白安词曲啊。Number two two， 魏如萱的《晒伤》。第三十位是吴青峰陈粒的空舞，29位是许维洲的橙色天空，28位张杰恒星歌之一 Pretty One Lies， 27郁可唯的 You This Love， 26是阿朵的选择原谅啊，25是汪峰的这个恒星歌曲之一时代的标记，24火箭少女101的第二首中国榜的打榜单曲名字叫做撞，23是吴亦凡的 Hold Me Down 呢，22位呢是魏如萱的晒伤，21啊，这是汪小敏的一首 OST 啊，为陈坤所主演的《天盛长歌》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心机》，新歌进榜首周见面。 风起，谁在叹息？眉目里，爱恨交集，容颜已。前行，前行。

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舞，看不清意图，我达不到的放不开的步， 八位。 昨日被风剪碎，叶落纷飞，只为你那一眼痴情锁眉。任时光微点，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水， 刘惜君如昨，这是电视连续剧《天盛长歌》的一首插曲。本周呢下降了一个榜位，上榜两个星期哈。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首公益的单曲，非常有爱的 Yoga 林宥嘉为听障儿童带来的一首歌《火焰小溪》Number 17。 Oh, 16位。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指头温柔的暴力，就无成绩，我的黑框眼镜在拉萨湖边的火风马牛奇迹，你被拿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身边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大千世界，来自许嵩的第七张全创作专辑寻宝游戏。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如果细细探究他的动机的话呢，是为了悼念1942年6月莅临策残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当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啊，这是他深层次的精神内核啊。 15位。 如果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真 不易啊，整个17到18中文歌坛最闪亮的新人啊，从创作演唱啊以及到他音乐当中的格局都是令人称赞的啊。这首歌曲给你给我，来自毛不易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呢在线上的销售也是大获全胜啊，数字还在不断的递增当中啊，拿到年度的销售榜是没有问题的。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唱和九九，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接着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呢超级流量的新人，名字叫蔡徐坤啊 ,9% 排第一位啊，偶像练习生 No.1 啊，听一下蔡徐坤的首张的 EP 叫做 Way Way Way。 say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蔡徐坤，喂喂喂， 第十三位。 阿信，当每颗星星啊，这是黄渤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的主题曲。另外还有黄渤的这个跟他的版本啊，上榜的是阿信独唱版本。在这一次五月天鸟巢三场压轴那一天，黄渤呢还登台和阿信共同完成了这首歌《当每颗星星》啊，上榜四个星期。 那三月绽放了誓言，在四月遗落了谎言，而五月我依然眷恋。 二位，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你照进我的窗口。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眼底满有爱恨捉弄，脉搏 这首歌呢是吴青峰 solo 单飞之后的一首 OST， 为电视剧《扶摇》所演唱的人物主题曲，是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他第一次跟内地的电视剧来合作哈。麒麟呢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5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下面呢同样是一首 OST， 这首歌呢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由张杰张碧晨所演唱的只要平凡哈、啊、在刚刚过去的2018华歌榜的盛典里面，两位都是大获全胜哈、啊、来听一下这首冠军单曲 No.11。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周六，内地电影市场大盘以 1.64 亿收官，九月新片无力挑战《碟中谍六》的强势地位，后者凭借9185万轻松蝉联周六票房冠军。《碟中谍六》内地上映九天后，累计票房 8.66 亿，刷新了《碟中谍》系列内地最高票房战绩，今天有望突破9亿大关。讲述世界上第一条狗的诞生的新片《阿尔法狼伴归途》上映第二天收获票房2707万元，位居周六单日票房亚军，该片目前累计票房4927万元。漫威超级英雄续集《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在内地上映的第三个周六票房进账1386万元，累计总票房7.9亿元，不出意外将在今天突破8亿。《蚁人二》也制造了漫威单人超级英雄电影在内地的最佳票房战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5期中国榜 Top 40 揭榜专题时段，第20位是莫文蔚的《天一半地一半》，19位丁薇的《风度》，18位是刘惜君的《如昨》，林宥嘉《火焰小溪》排在第17位，16位是许嵩的《大千世界》，15毛不易的《给你给我》，14是蔡徐坤的《Wait》，13阿信《当每颗星星》，吴青峰的《窗》排在第12位，11位是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好，接着听到的是呢，竞争格外激烈的 Top Ten。我们来听一下田馥甄的最新的单曲啊。据说这一次呢，为了表示他的那种文艺的一种感觉啊，他将这个录音的现场呢搬到了台湾的一家民宿里面，连同所有的乐手采用那种现场录音 live recording 的方式的录制哈。所以呢，小小的民宿呢，瞬间挤进了近百人的工作团队。来聆听看田馥甄的这首《自己的房间》。 没有梦想，不想去远方，只想停留在我自己心中。 九位，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老，风吹叶落，枝条不。 这是一首 OST 哈，娄艺潇、阿令呢各有一版。 这种轻柔舒缓的音乐小品呢，其实在 Aline 的作品当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她漂亮的中音区。 Aline 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电影《爱情公寓》的主题曲。 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go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 这是可爱的小鬼王林凯第二首中国榜的打榜的单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哈，小鬼作词作曲。在我们的 Top 20里面看到 9% 两位成员都出现在里面哈，这个蔡徐坤还有小鬼，小鬼这首歌呢、非常可爱，童真的 Unicorn 啊。这是年度最佳新人小鬼哈 ，Unicorn。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吴青峰啊，吴青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请听》，Number Seven。 花开满遍地，是刮到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 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只感动的自己。 Number 第六位， 我们的感情不是什么新闻， 这首歌呢对 SHE 的歌迷来说呢是格外的要珍惜啊，这是纪念他们成军17年的一首单曲，就叫做17啊，由刚刚听到的吴青峰啊为他们打造的一首歌啊。2001年的9月11号 SHE 发表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啊，这两天他们满17岁了。 这首歌呢是连续四个星期拿到冠军，来自 Carrie Mo 为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心领神会啊 JJ 作曲的一首歌 Number 5。 你目送我冒险起飞，牵我入风一路紧随，用爱相信你神会，镌刻纪念曲折时感人体验。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 本周中国榜唱福利的黑马歌曲当然是许巍了啊，众望所归，这依然是一首带着出世色彩的单曲，以爱为名，但唱的不是小情小爱啊，唱的是一种生命之爱，时空之爱啊，以观沧海的胸怀写内心的宁静和等待啊。 首次为某品牌所演唱的广告主题曲《我的爱》，许巍。 生命把门推开，有河堤，有苍茫大海，哭泣，有人回来和离开，希望藏进忧伤，在你经过的人 三位。 渐渐我离开都不想算步，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琴。 陈奕迅《渐渐》，作词陈永谦，作曲张杰邦，这两位都是他的 The Dear Band， 就是他巡回演唱会的班底啊，两位成员为他写的。Eason 呢比较有一些 idea 想法跟创意啊，这些年来不断的为他来挖掘一些音乐上的可能性啊，《渐渐》。本周上升一个网位 number three 啊，马上听到是本周亚军单曲李荣浩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年少有为》 number 第二位。 我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尽和你长长夜尽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2018年第35期的中国榜Top 40排在第10位，田馥甄自己的房间；第9位，阿令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第8位是小鬼的 Unicorn。